10点，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本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与凤凰网有故事的人频道联合制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光顾酒吧的这位客人正为生了二胎而深深苦恼着，那么困扰他几年的究竟是一些怎样的问题呢？欢迎光临。一个人吗？ 嗯。 想喝点什么？ 有没有什么提神的酒啊？比咖啡更提神的那种 啊？ 哎，主要回去还得继续战斗呢。 战斗？我看你脸色不太好，是工作压力太大了？ 哼，我现在倒是宁可工作，你是不知道，养孩子比工作可累多了，何况我还是两个。我今天之所以能出来，是因为这次是带着孩子们来看我爸妈的。我和老公住在广东那边，没有老人带，我真是一口气都歇不了。唉，刚才好不容易把两个孩子都哄睡了，这才有点时间出来走走。自从有了这孩子，我就没自己出来散过心。 哎呦，做妈妈真不容易啊。嗯，可能等孩子长大一点，你就能轻松一些了吧。 哼，你没养过孩子吧？ 没有。 我一看就是，说出这种话的都是没当过父母的。我们家老大已经上高中了，是不用把屎把尿哄睡觉的了，可一样难带，更别提那个小的了。要我说呀，现在那些什么亲子综艺，那都是哄骗小姑娘的，真正养孩子哪有那么开心。我们小区里很多都是那种二胎妈妈，我也真是不能理解，他们是见人就着了魔的，说生二胎有多好多好，我怎么就没感觉到呢？要我说，这二胎真的就是让女人活受罪。 这可能不同的人对二胎的看法不一样吧。我也见过不少要了二胎以后日子过得很开心的人呢。 那倒是，不过我不管别人怎么看，至少我这个二胎从生到养简直要把我给弄崩溃了。唉，所以我真的很烦那些劝小姑娘生养孩子的二胎妈妈。唉，哎，你结婚了吗？ 嗯，还没有。 那你呀，真得听我一句劝，将来结了婚有了孩子，可千万千万得对老婆好点。 那是肯定的呀。 你们男人啊，永远也体会不到女人生养孩子有多受罪，身上的心理上的简直是，你是不知道我怀孕的时候受了多少苦。就说六个月的时候吧，我肚子突然特别痒，那天晚上硬生生的就给我痒醒了。醒来照镜子一看， 肚皮上已经全被我挠的是血丝了。 那这是不是过敏了呀？ 我那时候也以为是过敏，就买了点药水回来涂，可一点都没用，最后整个肚子都被挠破了一层皮。 那后来去医院看了吧？ 哎，没有，因为我怀孕的时候二胎还没全面放开，怕被人看到罚款什么的。我的孩子其实是在香港生的，拿的是香港身份，这样就可以避免二胎的罚款了。那时候广东那边很多人都这么做，唉，说白了就是钻空子。 那去香港生这钱也没少花吧？ 那可不是嘛，其实我家也不是什么有钱人，但我们当时想把这些钱花在交罚款上也是花，花在孩子身上也是花，为什么不花孩子身上呢？而且听很多人说香港教育条件好，出国也方便，就当是为了孩子将来铺路了吧。可实际上哪有这么简单，香港教育条件好也就是私立学校，我们哪上得起私立呀？所以很多事儿啊，真的是要先调查清楚了再做决定，否则孩子受苦大人也受罪。你就说我吧，当时是在香港做的剖腹产手术，虽然说手术做得很好，刀口就是一条白线，但是因为那白线压在了我挠出来的疤上，就显得特别难看。哦，对了，还说那个疤呢，我之前不是不敢去医院吗？ 嗯， 后来就去找了个老中医，他说那个根本不是过敏，是胎毒。哎，他当时给我开了点药水，我涂完之后才慢慢好了，可是还是留下了一道疤痕，别提多难看了。唉，有时候洗完澡照着镜子，就能看见我这张蜡黄的脸，还有肚子上的疤，还有生孩子留下的一层层赘肉，再想想我年轻时候的样子，我就想哭。唉，你别看我现在这样，我年轻的时候在我们那一片长相也算是可以的，我老公当年为了追我可没少费力气。哼，可现在呢，他对我对孩子已经不管不问了，连抱也不抱一下，更别说哄哄了。我问过他为什么，他竟然说他根本不会抱孩子，抱坏了岂不是麻烦。我这一肚子的苦也没地儿说去。 难道说他不想要这个孩子？ 唉，其实当初生二胎是他提出来的，其实就是为了再生一个儿子。我们老大是个闺女，你是不知道，在广东那边一个儿媳妇要是不给家里生个儿子，那头是真抬不起来啊。所以我也就咬牙同意了，可毕竟那时候我都40多了，怀孕也不容易啊，我是又调理身子又做试管可都没怀上。但后来有一次竟然就意外怀上了，但是没想到偷偷一查才发现还是女儿。但是我老公还是建议我生下来，毕竟好不容易怀上了，生下来对身体的损伤也是最小的。而且他当时还存着侥幸心理，他说万一 B 超不准，万一是个儿子呢？ 所以生下来之后你们发现是个女孩就后悔了？ 当然不是，虽说我想要男孩，但不管男女不都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吗？我后悔是因为生了二胎我才发现我真是高估了自己，其实我根本没有做好再次当妈妈的心理准备。 这话怎么说呀？ 我生二胎的时候我们家大姑娘已经都15了，上初3了，她平时其实挺听话的，我也不怎么操心，这么安稳的生活我早就习惯了。可是生了这个小的就一下子忙起来了，说实话我真的没办法适应。那段时间我要时刻围着孩子转，我每天要给他冲奶粉洗尿布，好不容易他睡了我才能去买菜做饭洗衣服拖地，可他一醒我这颗心又悬起来，所以我每天最害怕的事情就是孩子醒过来。 那就没想过雇个保姆或者让父母过来帮帮忙？ 我年纪这么大了，父母年纪也不小了，哎，我真是不想麻烦他们。 嗯，也对。 至于雇保姆，家里条件也不允许。我因为怀二胎丢了工作，家里就只有我老公一个人赚钱了。而且我这个小女儿要留在内地读书，处处要钱呢，小学、初中、高中、大学都要赞助费，加起来少数也得几十万，能省就省吧。而且我生二胎是剖腹产，据说剖腹产影响哺乳，不知道是不是所有人都这样，但我确实是这样，所以孩子没有吃过我一口奶，没办法喝母乳，我们就只能买奶粉。你也知道，这奶粉一罐300块钱起价，怎么喝都是钱呢。而且香港的奶粉都在限购，想买罐奶粉更是难上加难。最要命的就是这孩子养着养着，最后就都成我一个人在养了。 那你老公就彻底不管了？ 是啊，我变成家庭主妇之后，我老公就成了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我吃他的用他的，他就总觉得我做这些是应该的。而且在他看来，这些事儿并不十分费力。是赚钱不容易，可是我一个人又做家务又管看孩子，那我容易吗？和在家看孩子做家务比，我宁可去工作。生孩子的不是他，坐月子的也不是他，做家务的更不是他，他连大女儿的家长会他都不愿意去，还能指望他照顾一下我们家小女儿？每天回家吃了晚饭，他就坐那玩手机，问也不问我们母女几个。大半夜的，孩子醒过来哭了，我累得动都不想动，我老公还一脸不耐烦地把我推醒，让我去看看。哎，你说难不成这孩子是我一个人的？这孩子他哭了，他连看一眼都不愿意去看。没办法，只能我去哄他睡觉。那时候我们家大女儿马上要中考了，不能影响她休息，我就这么哄了半个晚上。可是她还是不睡觉，就睁着一双眼睛看着我。我这白天忙得腰酸背痛，晚上也没个时间休息，我看着她，我就想，你晚上不睡，白天还能接着睡，我晚上不睡，我白天要干活更没时间睡觉。 怪不得你看起来那么疲惫呢。 可不是吗？而且我这个年纪，精力体力都和年轻人差得太多了，养一个哭闹的小孩子和要我这条命也没什么区别了。可能我长时间睡眠不足吧，你看我这头发掉得特别厉害，之前没出月子就要泡在冷水里洗碗洗衣服，现在冷风一吹骨头我就疼。孩子没病还好，病了我一个人带着他们去医院，东跑西跑，我要是和我老公说累，他肯定又说我矫情事儿多，再多说就肯定又是吵架。也就只有我那个大女儿会说一些哄我高兴的话了。 好在大女儿现在懂事了。哎，她现在是不是能够帮帮你了？ 哪儿啊，高中的学习更紧张，刚生完孩子那阵儿，她是想着哄我高兴，可我却常常顾不上听她说话。哎，我还总是不自觉地怨他帮不上忙，我经常很急躁，情绪一上来，这真的我就没有时间琢磨他的那些话了，也没有想过我的那些牢骚会不会让他伤心。现在我简直就跟那祥林嫂一模一样，每天都有说不完的烦恼，却听不进去安慰，只知道重复那些抱怨的话。我们家大姑娘学习紧张，我就只好在她吃饭的时候和她说一说。一开始他还会认真听，给我想办法，到后来呢，他发现我就是把他当作宣泄情绪的垃圾桶，所以到现在他吃饭也快了，也不想听我说话了。其实说到他，我真是觉得有点对不起他，之前决定要二胎也没跟他商量 啊。这个确实有点，毕竟嘛，他是大孩子了，总得听听他的意见。 是啊，突然多了个妹妹，妈妈还整天围着妹妹转，是个孩子肯定都会有意见吧。再加上我大女儿其实挺敏感的，有一次我见她抱着妹妹笑着对我说，妈妈肯定喜欢妹妹，有了妹妹都不管我了。 这意思已经很明显了。所有的孩子都渴望被关注，平衡这里面的关系啊，确实要费点心思。 可我当时真的没有时间费那个心思，虽说这孩子说的话真挺可怜的，可我当时却大发雷霆。我就想，我怎么不管你了？你哪件衣服不是我洗的？你哪顿饭不是我做的？每天压力那么大，我心里也窝着火啊。所以我就只能对他撒，我骂他没良心，白眼狼。哎，我现在想想，我当时说的真的挺重的，但是我就是没有控制住我这个脾气。后来等到小女儿大了一点，我就经常让老大带着妹妹下楼转转，我也好清静一下，能偷偷懒。可是后来我才知道，我这么做其实也让老大受了不少委屈。 怎么了？ 我生老二的时候，二胎还不常见，老大带着妹妹下楼，很多人都以为她是老二的妈妈呢。唉，暗地里指指点点的人特别多，更过分的还有的直接就来问她，搞得我女儿别提多尴尬了。这些我都是后来才知道的。她虽然嘴上不说，但是我能感觉到她和妹妹一起玩的时候，看妹妹的眼神很复杂，她可能很恨这个妹妹吧，可能也恨我跟我老公。 其实啊，你真的应该在心情好的时候跟老大谈谈，找机会多补偿补偿。 不是我不想，主要是我太累了，我这不仅身体上累，心情也特别焦躁，我怕我跟他说着说着就又抱怨起来，最后还是不欢而散。其实这一想，我们母女好像很久都没有坐下来好好谈一谈了。感觉有了这个老二之后，我们之间的关系真的生疏了不少。我现在和他最大程度的沟通，就是他周末在家写作业的时候，我有时候会把他从卧室叫出来休息，吃水果，顺便帮我看看小女儿，这才能跟他聊两句。 我很理解你的辛苦，但现在恐怕只有你调整好心态，你的家庭关系才能缓和一些。 是啊，我心态不好，自己怎么可能不知道呢？可我不但不知道怎么调整，也没时间调整啊。你说我这每天照顾家人都快顾不上我自己了，我心里乱得要死，表面还得装作平静。我把青春、时间、心力全都献给了这个家，却得不到老公哪怕一丁点的体贴和理解。我对生活的乐趣已经被老二给磨没了，可我又没法怨他，所以说这生二胎简直就是我这辈子做的最错的决定。 我觉得或许你的错误并不是因为生了二胎。哎，你稍等啊，我先送你一杯鸡尾酒吧。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野格利口酒、葡萄柚汁、柠檬汁和石榴糖浆调成的，名字叫做治愈压力。虽然我这儿呢确实有一些提神的鸡尾酒，但是我觉得还是这杯治愈压力更适合你。 光听着名字就觉得适合我。 这种酒的原料是一种德国的药酒，口感呢虽然稍微有点苦，但是对肠胃有调理功效，还有滋补健体的效果。人这压力一大，经常会体现在肠胃上。 说得太对了，我这胃呀，胃酸胃痛那都是老毛病了。 所以啊，就更应该好好的补补了。不过说到底呢，还是要从根儿上解决问题，你的压力才能够缓解。 根儿？ 其实呢，让你痛苦的原因啊，并不是完全出在生了二胎上，而是家人之间因为缺乏理解导致的冷漠。比如你丈夫觉得自己只有挣钱的义务，而你不工作就有义务承担起所有的家务。 可生活这笔账如果算得这么清楚的话，如果对于家庭只付钱不付出任何感情，那身为一个男人和一个提款机有什么区别呢？ 说得太对了，可是我跟他说过很多次没用啊。 可能光说是没用的，在他看起来那些可能就是无病呻吟。我建议你啊，不如找个机会让他留在家里试试自己带两天孩子，他就什么都懂了。 嗯，有道理。 至于和你大女儿的关系，其实你自己也已经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了，你能理解她的痛苦和不平衡，但是理解了却不去改变，就无法换来孩子对你的理解和信任。高中正是关键时期，高中生需要的并不仅仅是衣食温饱，他们的压力也很大，更需要父母在精神上的关心和沟通，这是你和你老公都必须要承担的责任，这样才能让孩子知道你们是爱他的。牢骚呢不要再对他发了，也尽量不要再对生活充满怨恨，不怨恨并不是压抑自己，而是要学会有技巧的发泄和排解，比如把对丈夫的牢骚变成一次心平气和的长谈，而谈话时呢不能只想着自己的苦，而是要先表示理解对方的辛苦，将心比心，他才愿意站在你的立场上想问题。再比如即便没办法抽出大块的时间，也要尽量利用零散的时间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总是可以挤出来的，不要被生活牵着鼻子走。当你努力为自己而活的时候，你会发现即便生活充满压力，你也一定能为自己创造积极生活的动力。另外要永远记得，生活在这个家庭中的每个人都很辛苦，而之所以付出这些辛苦，不都是因为你们彼此相爱吗？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一想到我少女时的美貌就忍不住哭，原作紫罗伊，改编王浩洋，制作陈寒，演播董珂、陈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环环相扣的情节，跌宕起伏的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光影留声。 游览山清水秀的美景，感受千军万马的豪气，体会悱恻缠绵的爱情，品味五光十色的人生。光影留声，解放你的双眼，放松你的心情，聆听耳边的细声呢喃，感受想象的天马行空。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用耳朵体会一个真实的世界。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吾辈当自强。 改变人生从读书开始，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 为您勾画梦想的蓝图。 北京故事广播，今天你读书了吗？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秘的学问，不一样的视角，不寻常的厚度。每天中午12:30到1点，读史有学问，